子阳，我很喜欢你，等你回来哦。 何淼从美国的俄亥俄到中国的北京，啊，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陈小姐，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刘西西，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张倩，我爱你。 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刘涵媛，我们已经异地七年了，希望早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婚纱照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照，所以我只会这辈子和你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们俩49年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他。 老婆，我爱你， 我也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 不离不弃， 对，不离不弃。 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毛不易和岳云鹏在《无限歌谣季》第17节目当中一起创作并演绎的《一纸情书》。据说这两个人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始终找不到灵感，原因是毛不易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情感的大男孩，所以始终不敢涉足到情歌创作。直到他们遇到一对即将步入金婚的老年夫妻李凤阁和田馥峰，他们今年结婚已经是49年了。他们在那档节目当中回忆在当年初次见面时的场景，老太太始终不太乐意，原因是老先生在当年一直不太爱说话，但是对方一直不肯放弃，就这样一来二往，在认识1年多之后，两个人终于结婚了。各位仔细想一想，49年前的婚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老先生回忆说，两个人就把铺盖卷往一处一搁，各自的父母为他们做了一顿饭，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热闹热闹，过后就结束了，这就是他们的婚礼。结婚49年，老先生从来都没有凶过老太太。老太太回忆说，她能每天24小时陪着我，我自然也能24小时陪着她，所以我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她，我一直陪她到老，到那一天。他们相濡以沫49年，却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爱你。腼腆害羞的中国人就这样从来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意，总是止于直白说爱。结婚49年，我爱你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新鲜甚至陌生的词。在岳云鹏和毛不易的鼓励之下，已过古稀之年的两位老人紧紧闭上眼睛对对方说，我爱你一辈子，不离不弃。说着说着就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把漫长的岁月托付给爱，这是一生当中我觉得是最浪漫的决定。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在他的《沈从文家书》当中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范玮琪所演唱的《最重要的决定》。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亮。

几句新鲜的，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着岸，冷眼旁观最后一段，对白还有点烂。你可以为我们的伞不用承担，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 这首一半是李荣浩在2010年便已经完成的音乐作品，薛之谦始终很喜欢这首歌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买下来。就这样心心念念过了5年，他的真诚最终是打动了李荣浩，而这首歌的遗憾也算是得到了圆满。一半当中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感觉透露出了歌曲的内置，而这首歌也算是展现出了男人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情柔软，包括一些许的伤感。这首歌的歌词是薛之谦亲自创作，所以也不免让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否就写在他情感失意之时，以此来纪念他失去的那份爱情。我觉得不管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歌好听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我只想说这句话，用力爱过的人真的不该计较。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潘美辰所演唱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在生命里。 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也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这是潘美辰收录在她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当中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当年这首歌真的很火，好像街头巷尾你随时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不过这首歌在最流行的时候我才几岁，所以当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去了解这首歌所传递的这种伤痛的这种状况。如今我回头只听这首歌，觉得更多承载的是我童年时候的欢乐场景。如果你说我的记忆当中这首歌是什么氛围，热闹，那个时期好像大家这种信息来源并不多，所以我们听的歌也比较单一。比如说潘美辰火，那至少他可以火半年甚至是2到3年这么长时间，就是他的歌反反复复会在街头巷尾流行好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潘美辰的声音，他的歌声，包括他的梳的老高的发型，我觉得他发型特别酷，因为他唱到情深处还要甩一下他的那个高刘海。我一直很好奇他的刘海为什么一直会那么高而不趴了下来，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发胶，真的是很神奇。好了，今天在时隔30年之后我们再回头去听这首歌，或许你我都能够听到这首歌里面所传递出来的那份情感的失落。所以汪平想提醒各位，如果现在有爱在身上的话，请深爱，用力的爱，不要给自己留任何余地的爱，好好爱他，不要留遗憾。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学友所演唱的《用余生去爱》。 用多少时间一直等待一段恋爱，却如剩下来的相处时光，让两个人互相伤害。不断的表白，不断的分开，推倒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余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

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明月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如果明天还需要工作的话，我倒是提醒各位可以早点睡了。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情歌，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喜欢的情歌想要推荐的话，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贺一航所演唱的请先说你好。 承诺丢在分手后的天桥，你向左我向右的转角，眼泪它带着无数个问号，青春未老爱就先逃，寂寞在我心底上筑了巢，回忆蔓延全身的细胞，亲身经历有多么的可了，只留住出我以为的主角，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所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多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 到的是一个叫做贺一航的歌手所演唱的《请先说你好》，歌里有这样的歌词：以后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一个拥抱。有人跟我说这样的歌词表达得很一般，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感动呢？我个人觉得也许就是这种简单直白的表达才能够触动内心吧，真正太过华丽的辞藻反而失了那份真实感。当然也或许真正经历过，你才会懂得如此平淡而又平凡的表达当中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我记得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的一话：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在这时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沿着这首歌的情绪，我想问各位，你需要多久才可以忘记一个人？一年？两年？还是你已经以为自己忘了，可是那些回忆却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闯进你的生活，你的心痛如初，一点都没有变化。我想既然忘不掉，那就别计较吧。青春未老，爱就先逃，每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是为了陪你一站，下段旅程你一定会带着这些记忆和成长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按照我节目的惯性，不应该说按照我的个性，在年轻的时候一般我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说我觉得分手之后就应该是老死不相往来。原因很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句话：分手之后不能是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分手之后不能是敌人，因为彼此深爱过。鉴于这种纠结的状态，所以干脆就不要再见面了。而今在事隔这么多年，或许我们可以平静一点，宽容一点，不再那么决裂，那么决绝。都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我喜欢过你并爱过你就没有遗憾，那分手之后就各自安好就行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白小白所演唱的《那年错过的爱情》。 是我这样

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这是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特别的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或许都在等待着那一个对你来说非常特别的人。当然，我们可能也总是在了解了爱和被爱之后，才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特别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许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说绕口令，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甚至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所想要的那个特别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他的性格应该是什么样子。仔细想想，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答案。当然每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的这个过程可能也不太一样，或许到现在你都没有找到，找个什么样的佐证给你，或许你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左右找一找，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对你来说非常特别呢？我想起了三毛写他自己爱情，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或许会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寻找那个特别的人一点点想法上的这种借鉴吧。他曾经跟荷西有这样的一段对话，荷西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嫁一个有钱人呢？三毛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哦，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荷西说，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嫁个有钱人。三毛说，也有例外的时候。荷西说，如果跟我呢？三毛回答说，那只要吃得饱的钱。荷西思索了一下说，你吃得多吗？三毛十分小心地回答说，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我想这就是遇到特别的人那种急切表达想要争取对方的这种小心思的对话吧。但愿收音机前的你早一点遇到那个特别的人。来听潘越云所演唱的《痴痴的等》。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痴痴的等，你让我痴痴的等，未曾让我见你最后一面，未曾实现你的诺言，痴痴的等，就这么痴痴的等，就让我们过去的海誓山盟付诸于睡梦中，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我曾经幻想我俩的相遇是段不朽的传奇，没想到这竟是我俩生命中的短暂的插曲，也许在遥远的未来不知在何处我们会再相遇，可能你不会再记得我，而我还在依然怀念着你，痴痴地等，就这么痴痴地等，就让我们过去的海誓山盟付诸于水梦中， 会不会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痴痴的等。 是罗大佑在1985年为潘越云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叫做《痴痴的等》。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看过的一场演唱会，为了纪念潘越云和齐豫，还有当年的三毛一起合作的那张专辑《回声》而特别开唱的一场演唱会。今年潘越云和齐豫一样大，都是61岁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开演唱会一定不能错过，所以我是非常辛苦的才找到演唱会的门票。不过说实话，辛苦是值得的，因为演唱会真的很精彩，虽然那些歌曲不是那种朗朗上口你可以万人大合唱跟着一起唱的，但是在现场你还是觉得很享受。所以提醒各位，如果这场演唱会名叫回声的演唱会在你的城市如果还有表演的话，请一定不要错过。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应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将我心交给你，不留遗憾给自己，活在荒野中不言不语，才能铸成这段情。我将我身当作你，就能天天在谁陪我演完这场戏，歌唱到醉，醒来不知心有恨，梦做的完美还有什么后悔，痴情不是 生当作你，就能天天在。谁陪我演完这场戏？